喂，好啦，翻嚟啊！呢节一定要加时，因为咧讲唔晒啲嘢。咁啊，第四节系啦，第四节星期二得到啦。咁啊，讲下一定要讲下，讲完楼要讲下股票啦。因为最近咧股票都不断创新高吓。咁啊，一个恒指创新高，一个腾讯创新高。咁所以咧喺太古嘅股东会啊，啲小股民仲同大班讲：，诶、哎，你唔使做生意啦，做乜捻嘢生意啊？买腾讯啊嘛， 系 啊，买腾讯咪得咯。系嘛，系咁升，好捻过做生意啊！咁老实讲，腾讯嘅升值咧，系令到而家做实业嘅嗰啲好多嗰啲公司做实业咧，系真系好难做啲生意。因为咧，你如果唔系牵涉到 I T， 即系高科技或者而家嗰个叫做咧，网上新时代咧吓，基本上你嘅生意都好难做，有时实体生意系嘛。咁啊，琴日 TVB 有个嗰啲咩新闻透视定系唔知乜鸠嘢财经导航类似呢啲咁嘢咧，就话而家喺大陆咧银泰商业啊做咗个嗰啲类似实体店嘅网店，里面咧有好多种货物唔同，有40间嗰啲叫做网店嘅货物摆咗喺度，全部都系板嚟嘅啫，你攞唔走。但系咧，你譬如睇中啲乜嘢咧，颜色啊、大细啊，全部都有嘅。跟住咧，你俾完钱可以网上支付，可以俾现金，买完之后咧，佢会送去你屋企咁样。而家上面开始搞呢啲嘢，因为实体店咧，其实比网购打得好紧要。 系， 哦系啊，系啊，真系争好远啊！ 你见一只银泰商业当年咧，我有朋友都买重咗。就话咧，诶、哎，银泰商业咧本身嗰、那个又有实体店，加埋好似系边个入股啊？好似系腾讯定阿里巴巴入股是但， 唔知 我醒唔起边个啦。好似阿里巴巴，咁咧将两样嘢咧，如果结盟合并咧，咪好掂咯。咁但系腾讯始终佢实体店多，系嘛百货公司，受到打击好大。虽然系加埋即系有埋 I T 概念咧，所以而家咪谂呢个可以叫实体店嘅网店咯，啊咁可能想杀出一条血路啦，系嘛？ 因为我啲朋友咧，佢喺大陆生活嗰啲咧，佢都讲咗俾我听，佢个消费模式都唔同咗。例如可能佢觉得喂，我喺铺头见到一只水杯，佢觉得好靓嘅，可能铺头卖300蚊，跟住佢同我阿爸讲，喂，你唔好买住，我翻去睇一睇淘宝有冇类似嘅，得，原来一嚿搞掂， 或者80。 系咯，你间铺头，我根本上唔需要你铺头买，我只不过睇你见有冇现有，淘宝有冇啫嘛。 系， 成个生态唔同。 我哋系咪要爆料啊？有单惊天大料要 讲。系啊，今日咧就讲开淘宝买嘢，即系代购啦。原来国内好多代购咧，就买美国货、买日本货各样嘢。咁佢哋既然代购咧，就肯定系外国买咗，然后翻入嚟，我收到呢件货， 再喺淘宝度散翻出嚟。 系啦，但系点知实际上原来唔系代购， 系咩？ 嗰啲从来都唔系美国货。原来咧系好多嘅山寨工厂，譬如好似 Nike 波鞋啊、阿迪达斯啊，啲大路啲嗰啲所谓限量版咧，喺网上买嗰啲咧就话美国代购翻嚟，你俾几多钱咧，就我同你代购运翻嚟， 整埋张假单喺度咁样嗬。 吓，咁咧，但系最主要就系原来啲货根本上就唔系外国，系好多嘅所谓速递公司夹品造价。嗰啲貨本身係國內嘅，你入咗呢張單，但係咧好多嘅國內嘅貨運公司咧，即係嗰啲所謂速遞公司咧，就入個編號個程式，就影響你以為你嗰件嘢喺美國開始發貨上飛機，而家先緊關到嚟，其實由頭到尾呢件貨都係喺國內交收，即係由呢间山寨工厂俾低速递，然后又速递再俾你，只不过话佢哋入电脑入嗰个条 地点 条码时间，佢哋改咗一个程式就做到啦，所以俾人踢爆咗，系实拍嘅，实拍去到嗰啲工厂，仲问过当时做緊呢啲速递公司嗰啲员工点样做法，那个女人仲好笑同你讲。梗係㗎啦，边度咁多美国货，係觉得大条道理咁讲。佢话只要你入到呢个程式呢个编码入去，佢就会跳落去就变咗美国单，然后美国单入嚟。佢根本上从来都冇。 系， 我即系大陆人咧，即系聪明在咧，系点样做假或者谂点样呃你嘅啫， 点解人笨柒喎？ 系咯，所以咧睇戏咁样讲咧，我好怕睇啲高科技骗案啊，或者高科技嘅盗窃案啊，因为只要一个有个人揸住部电脑入去左揿右揿， 咁佢就破解曬你，跟住攞曬你啲錢，係唔夠緊張刺激啊！以前啲電影就唔係啦，係咪先？ 係 係啊，職業特工隊點樣點樣點樣，哇！上高吊落 天 就得，係啊！而家都唔使嘅，去邊度揸部電腦，全部智能啊嘛！我破解到你嘅密碼，或者破解到你嗰、那個 偷走曬啲錢， 條碼就可以攞曬啲錢嘅。 你咪話唔知早幾日前咧，唔知又 有個咩買拉工廠嗰啲咧，你以前諗到好科技好科幻， 320部電話係嘛？ 擺曬啲電話喺度，跟住 兩部電腦就搞掂曬， 控制幾百部電話， 跟住幾百部電話咁。但係你見嗰啲，你以前諗住啲高科技嗰啲犯罪咧好型噶嘛，係咪先？你咪叫做啲接凳啊，整隻人字拖啦咁樣， 攞你命3000啦，係嘛？ 所以咧，羅家英嚟，我哋咧真係不能夠與時并进，睇下热血公民做咗好耐啦，热血时报 系啊， 吓永远都几万人睇，实际咧下低咧嗰个留言版啊，各样嘢在线人数啊得70， 佢承担咗100，承担咗300， 所以咧嗱，我哋真系唔够黄杨达谂，黄杨达早几年已经谂，即系与时并进，我哋真系落后， 系 啊，但系同各位。网友讲 呢单我哋真系独家料嚟， 唔系网上啱啱发人哋未讲，我哋讲咗， 我哋讲先系嘛、 啊？但系真系你估唔到，连呢啲都做得假，仲系乜乜风啊、乜乜通啊嗰啲全部帮手做啊！ 哇，上市喎， 系啊， 嗰间系千亿企业嚟嘅， 系啊，最大嘅造假就系呢一间公司， 系、 啊、所以唔好开名啊，一间。 俾人告， 系喂，真系有 Johnny 喺度都顶唔住。 喂，大佬，人哋讲紧富可敌国嘅，真系冇乱嚟嘅。 系啊，啊，所以咧，大陆真系高科技。 你头先讲嗰样嘢咧，啊，我谂起一套戏，一套戏咧都系类似咁样嘅，即系嗰个运作方式咧吓、啊，就系讲紧沉默的杀机。咁啊，呢个咧，安东尼学件事。寄一封信俾嗰个 CIA 嗰个探员咧，朱莉啊咩朱莉安摩啊咁上下啦，我醒唔识 朱莉算啦， 系唔系好记得点样译下？咁佢咧本身就喺佛罗伦斯嘅，咁为咗隐藏佢嘅身份咧，佢就先寄去拉斯维加斯，就揾人咧用拉斯维加斯即系换过个信封啦，就用拉斯维加斯邮戳就寄去个 CIA 嗰个办公室嗰度，咁而家人哋就追查唔到佢嘅下落。咁调翻转头啦，呢个中国咧，佢系唔使买美国货俾你，直接咧就换咗个条码，连信封都唔使，系嘛？即系咧而家高科技帮你咧改头换面，系嘛？ 因为而家电脑最简单啦，佢转咗个程式或者转咗个条码，已经你网上追踪嗰样嘢即刻变咗系喺美国或者喺日本喺边度。 咁佢可能咧调翻转头咧就收翻你美国送过嚟嘅运费，大家都着数。 做起做全， 你又唔使俾美国货我，我又收翻你美国送你运货，其实就温州送过嚟嘅啫。 系啦， 系嘛？ 所以咧 一家便宜两家就，所以啲业绩咁好， 所以仲可以慢慢送添，啲时间会长啲嘛，即系唔使咁急住送嚟嘅添。 冇所谓嘅，咁呢个冇所谓。佢计翻时间啦，你唔能够。 唔系，但系 上阵买下阵送过嚟啊！你 产品不能太复杂，因为咧佢哋全部都系啲 波鞋 啊， 衫 啊，即系限量版。因为佢唔使做好多，佢又卖得贵，系咪啊？即系如果你太多款式嘅，就斩搞嘅啫。佢哋净系特定，哇！呢轮时兴做呢、這个。 咁佢代购咧有冇奶粉咧？有冇卖奶粉咧？ 我 即系话俾你知，澳洲奶粉原来石家庄奶粉。 未知喎、啊。吓、啊！今日未知喎、啊，不过 迟早系迟早会咁样做嘅、 啊，食物嗰啲啦，和牛啊，剩嗰啲咁啊， 系啦，迟早会咁做嘅、啊，因为嗰啲最多人买嘛。 哦，咁而家卖龙虾仔都有外国出产嘅。 哦，今日美国嘅龙虾仔噶嘛、啊，本身原来美国人都食嘅，唔系净系大陆人食。 不过人哋养嘅干净好多。 都唔干净嘅龙虾仔本身就食嗰啲腐烂尸体而生存噶嘛，其实大闸蟹都系。大闸蟹都系食啲腐烂尸体啊啲嘢嘅， 所以咪将 呢嗰啲死猪死狗全部掉落晒落去 死激素， 跟住咪加埋啲色激素，加埋啲避孕药，咁啊养大闸蟹咯。 系啊，喂，讲翻股票先。 系咯， 嗱，咁啊呢单嘢你即系唔当系一单劲料嚟爆系嘛，即系叫大踢爆啦吓、啊，又大踢爆咁样啦。咁啊股票咧又有另一个人叫做咩咧 ？David Webb 啊，咁呢条友咧叫股坛长毛，因为咧从来都系喺嗰啲股票市场咧就搞事嘅吓。 系， 但系咧佢咧就绝对唔系白票党长毛、啊，佢系真系叫做咧。股票常常正义嘅朋友 做到嘢， 因为专门咧就踢爆啲老千股， 啊，嗰啲揾笨柒啲老千股，同埋嗰啲不公義嘅上市公司，佢係專門出嚟做價量嘅。所以呢個咧唔應該叫佢做長毛，因為咧長毛個名已經係唔得啦，已經係做咗白票黨之後咧，長毛已經係變成一個揾笨柒假抗爭嘅形象，因為令到人哋唔係咁好咯。所以咧，佢我哋如果諗到一個貼切啲嘅名咧，就要幫 David Webb 改，或者叫古壇羅賓漢好，千祈唔好叫翻做長毛啦，或者玷污咗佢嘅。 或者啲網友不斷喺留言度睇下有咩名可以建議下俾佢咯， 係啦，可以建議下啦。咁我最新咧，佢就話剔即係揀咗50隻不宜沾手嘅股票。講真啦，係人都知嘅，其實都唔使都唔使講噶啦。大部分嘅股票都知道不宜沾手噶啦，經常供股又經常拆勢，年年都蝕，從來都冇錢賺嘅股票，大家仲諗買嚟做乜嘢？ 我嗰日睇到佢呢個消息嘅時候咧，我覺得50隻會唔會寫得少咗咧？咪即刻爆啦，係咪啊？ 真係100喎，跟住咧呢個機構又俾啲歌俾。跟住蘋果又累積 加埋100， 加埋啱啱100喎。 其實100都唔夠， 都唔夠啊！ 坦白講，香港而家現存成個聯交所上市嘅股票咧，真正買得嘅股票，我諗唔超過50隻，係真正做生意，唔係揾笨柒，又會有得閒派下息俾你嘅生嘅股票，真係冇50隻嘅。你好多股票唔撚買得嘅，好似中國信貸呢啲股票買得嘅咩？系咪？因为老都叫人唔好买噶啦，系咪先？咁啊，内地嘅金融股点买啊？老实讲，好多全部都你都唔知道真定假嗰啲数，尤其是中资嘅股票。 我想问问你，通义菜，你以上所提及嘅股票，你有冇持有嘅？ 嗰五十只 冇，全部都冇。 全部冇。 我精明嘅消费者， 即系老实讲啦。如果 精明嘅投资者， 如果你真系想买股票咧，而家都系你如果。腾讯风险就高，我亦都唔会建议人哋买，可能佢会继续升。如果你真系想啲钱稳稳阵阵咧，唔会冇咗嘅，唔会突然间一朝瞓醒啦，冇咗大半咧，唔系， 都唔系买。 港灯 系啦，冇错， 煤气、中电 哦，收息股 系啦，港灯而家改咗名叫 电能股， 唔系，中电改咗名叫电能实业系嘛，定系咩啊？我有时间冇跟啊，总之都系嗰几只啦，煤气、港灯、中电啊，甚至乎你可以买长江基建、 港铁咧。 港铁啦，系啦，呢类啦，即系呢啲咧唔会死噶嘛，系嘛？咁另外有一间无良企业嘅领展，啊依间都买得嘅，系一嚿无良嘛佢。 系啊，搵钱啊，搵钱至上， 搵钱至上一嚿无良，呢啲企业一定系搵到钱嘅，一定系掂嘅。咁如果你话想买股票，咪即系你话楼市升得咁紧要啦，我买翻啲地产股啦嚟对冲啦，其实对冲唔到嘅，因为咧地产股从来都跑输比地产好多，尤其是呢几年系跑得特别输嘅。呢几年楼价升咗三倍，新鸿基原地踏步，系咪？系同五年前一撚樣都係企喺呢啲價，冇分別，冇升到啊！當然佢懟過落去百廿幾蚊啦。咁如果當時升到買，而家130股，咪賺五條嘢咯。但係唔係個咁叻噶嘛？係咪？所以咧，如果你真係覺得要穩陣收息咧，就買頭先嗰啲公用股，冇嘢抵得過呢啲噶啦。因為咧穩穩陣陣又唔會執笠，又過年年都賺錢，又堅持派息俾你，即係佢係真係肯同你分享嗰個叫做公司嘅盈利嘛。好多上市公司係唔願意同你分享嘛，揾你笨柒就有，又供股又集資又成，跟住你上市公司嘅老闆就攞咗你啲錢就買幅畫或者買間屋個自己住享受係嘛，跟住出入咧就私人飛機到公司一時鳩咗咧就揾你股東嚟填數，跟住供股喂。香港九成九嘅股票系唔买得嘅，唔系五十只嘅，系只有唔超过五十只可以买嘅啫，其他全部唔买得嘅。 如果得翻五十只嘅话咧，咁其实如果股民嚟讲咧，做功课其实都相对地容易咗好多，冇咁辛苦。 但系赚唔到大钱啊嘛， 你嗰啲冇办法赚大钱啊嘛，系啊。因为咧，即系亦都系因为咁多老千股，咁啊香港咧，坦白讲，而家行内术语咧，香港嘅鱼咧买少见少啦，冇鱼俾你捉噶啦， 系 啊，所以咧你见嗰啲成交好低迷，一路都好低迷，原因就系香港嘅蠢人咧，其实真系死得七七八八，尤其是喺股票场上嘅蠢人咧，因为吸收得太多经验啊，香港太上堂咧，喂，当你上捻咗40年嘅堂，你冇可能仲咁鸠蠢，就系买嗰啲咁嘅股票。 唔紧要，有沪广东同深广东， 冇用噶。大陆人唔捻买噶，因为咧大陆人比香港人更加早醒觉啊。大陆人都知道股票揾笨柒啦，唔捻买嘅。 你見而家啲上面啲股票升唔到，即係升唔到上嚟咧，佢哋覺醒咗啊！佢哋知道股票真係唔買得嘅，都係俾你揾笨柒嘅。即係你係一係買啲央企啊嗰啲咯，嗰啲就死唔去咯，或者係咪？咁所以咧，一路即係我啲人問我買股票，我都唔係好識得答人。我同你講買二號。吓，实俾人屌 嘅，吓，冇乜升幅嘅啫噃， 喂，咁你系买呢啲稳阵噶嘛？你唔买二号买咩啊？ 所以嗰阵时咧，我见李嘉诚咧，佢嗰阵时佢咪即系撤出香港嘅时候咧，跟住佢都将好多嗰啲钱啊去投资翻向外国嗰啲都系 基建啦、 啊、公用啊、公用 股、基建、电力啊， 系咯， 专买呢啲，因为啲稳阵啊嘛， 稳阵啊嘛，即系 执硬啊嘛。 你个仔到时就唔使咁烦啊嘛，系咪先？即系就算佢 ham 咗，都唔使咁担心啲仔喂乱咁馴馴啊，第二度。 因为你如果想发大达咧，你就博下 I T， 可能系买咗间企业，但系佢哋咧嗰啲外国啲基金咧买啲 I T 咧唔系买一间嘅，系买一千间嘅，一间博中就得了啦，好似 Facebook 啊嗰啲啦，系嘛？佢就博一间嘅啫，博你一间店就发达噶啦，但系咧其他输咗900多间噶，当然唔系嗰间嘅 Facebook， 可能有啲 Twitter 都有升，但系冇咁劲，咁有啲其他嗰啲可能都值300多億，咁佢哋咪拉雲咯，可能有一成係成功嘅，咁其中有一隻係 Facebook， 咁佢哋發曬大㗎啦。但係咧，另外有900間係執笠啊、破產啊，啲投資落去化為烏有嘅，即係人係咁樣搏法㗎嘛，係嘛？咁你香港唔同嘛，你上一注，哦，我得一注本錢，我係買一隻，仲要買中嘅騰訊，咁當然唔係話唔得，不過機會細啲咯，係咪？所以就即係勸啲人就唔好咁即係點講啊？想太贪心，最紧要输钱就系因为贪心嘅啫。 喂，话锋一转，讲开古坛长毛，虽然我哋唔承认呢个名字，又长毛又扔翻落去啲少少啲咁嘅 政治，真长毛我想讲， 唔系真长毛，最近嗰啲咁嘅所谓自决派。又搞震六四呢就人哋問佢咁 ,banner 嗰度呢就加埋佢哋嘅名字即係六四啦嘛嚟緊。佢嗱嗱聲又唔表態咁羅冠中話我哋要重新反思下六四對我哋有乜嘢意義。喂事隔咗28年而家先諗。 唔係因為呢佢坦白講對於而家一代人呢佢哋六四真係冇感覺。因為呢你20多歲佢都六四未出世全部90年就出世。 咁早幾年又去 咁早幾年唔同嘛，早幾年左交和李飛嘛，而家佢哋正宗本土派嘛，變咗佢哋覺得佢哋正宗本土派嘛，係咪？而家大學生個個都係呢啲風潮㗎，即係都係個普遍都係諗嗰套嘅。 香港大學今日香港大學會長佢都係咁講， 係 成一世㗎啦，冇人理嘅。 佢冇感覺啊嘛，對於嗰樣嘢，即係佢殺人咪殺，我又唔關我事，我又唔識得人喺度死，我又冇朋友喺嗰度，咁關我咩事啫？係咪先？过多30年之后呢啲人都觉得你雨伞运动屌你都唔关我事。我啲朋友冇人俾人打咪关我咩事啫。 有冇出人担坐金又唔系我。 又冇所谓其实真系一样㗎。喂到过咗时间之后大家丢淡咗问题就系一个人呢有冇嗰个良知有冇嗰啲同理心系咪你会见返喂好耐之前俾人屠杀冇话咩啦你话以前围墙春我哋都会有感觉喂。30、40年代围墙村我未出世啦我阿妈都未出世可能或者啱啱出咗世关我咩事啫系咪问题你个人有少少同理心或者你有啲良知系咪你会觉得嗰样嘢系唔啱系咪 应该可以话喂呢、這个杀人嘅政权仲系统治紧中国㗎嘛同埋对开香港仲有影响㗎嘛。同埋呢有时返啲大学呢听啲即系呢一代啲后生仔去所以佢哋覺得個本土咧，佢哋咧點解唔中意？一開始唔中意個六四咧，佢哋話覺得支聯會咧台上面嗌啲口號咧好勾啊！ 哦， 即係咁你咪講啲新口號咯，冇人唔介意。 即係覺得佢哋嗰套嘢好老土啊！即係喂，我哋唔好搞啲新啲啊啲咁樣咧，即係唔 即係拜， 即係唔中意呢班老嘢，仲喺上面咧演講。 即係拜山就唔好裝香。WhatsApp 俾我咪到時咪開啲户口 WhatsApp 去俾嗰啲先人咯。 係啊， 係咪？老实讲啊样样嘢呢呢个世界有啲嘢呢系冇勾呢回事。呢、这个叫正义。 冇错。 正义系冇勾㗎。如果你觉得正义都会勾嘅话呢你勾唔系呢个社会勾。系咪你系俾人等住淘汰嘅。系俾呢个时代淘汰因为你唔适合喺呢个时代度生活。老实讲你返去纳税徒游你咪一样做帮凶如果系咁讲。你一定帮凶㗎。 因为香港人嘅醒觉就喺六四，我今日咧就喺 Facebook， 即系 Facebook 啦，见到有个人咧就问阿刘小丽，佢话咧 我哋以前呢就唔係支持你哋，係只不過話我覺得香港呢需要你哋新一代嘅人嚟，咁呢我支持你，但我哋呢如果你叫你否定六四呢，我哋就唔再支持你，因為我哋對於民主嘅醒覺由六四開始，呢個一個同理心嚟嘅，你冇，咁啊直頭係有人咁樣同劉小麗， 呢個絕對係，喂，正義咧係冇得勾嘅，呢個世界係唔會有勾嘅一日嘅。如果你覺得正義係勾咗嘅時候咧，喂，咩時代都好，你一定係幫兇，你一定係蓋世太保，你一定係納税。 你可以唔中意支聯會班人，但係你唔可以反對呢個集會咯，即係反對我哋做呢件事咯。 是啊，包括你罗冠聪，喂，你究竟你搞紧咩嘢啊？你而家你面对政即系面对共产党嘅呢个政权，你哋都系被打压嘅一群，即系当年佢哋被打压嘅群，你就唔尊重。你而家被人打嘅时候，你叫人哋，喂，你哋企出嚟点样？ 佢话成日咩公义结金关我咩事啫？俾人 DQ， 你冇份工啫嘛，你失业啫嘛，关我鸠事啊？又唔系我失业。 系啊，所以呢三个 我有乜理由支持你先得噶？ 系啊，呢三个所谓自决派真系 呢啲冇呢啲系唔讲公义嘛？喂，你唔讲公义。我都唔撚使同你讲公义啊，讲乜撚嘢公义啊，你廿零岁老实讲识得啲乜嘢啊，你有咩资格攞个九万二蚊人工啊，係咪咁我哋都赞成你俾人 DQ 㗎喎，你攞返个位出嚟啊，选过啦，係咪先讲啲咁嘅嘢，你哋本身都唔 entitle 做呢个议员啦、 啊。真係冇。冇、啊。即係我觉得即係如果你差到咁，即係呢句说话即係唔好话咩啦，你要选票嘅。一个政治人物唔系话叫你看风洗礼或者看风转舵，唔系咁样，而系你一定要站喺你嘅支持者大最大多数嗰一边嘅。 唔系搞政治，其实咧系众人嘅事啊嘛。你系想争取多啲人支持你啊嘛。你唔系想你一个人孤芳自赏啊、哦！我系全世界唯一一个最叻嗰个，全世界都错，净系得我啱，咁你咪做嗰个咯。咁你做政治冇可能会成功，因为得你一个咋嘛，你唔会有同路人㗎嘛。你系咪要增加你嘅同路人啊，增加你嘅支持者啊，全世界都系咁㗎。喂，就算特朗普而家初初系咁屌伊斯兰，佢而家第一时间就去沙特阿拉伯，第一个出访就系沙特阿拉伯。 系啊，仲要啊。 同人哋一齐跳舞。 系啊， 跳嗰啲五千蚊嘅舞。 仲要耷低头啊，受分啊。 系啊。 系啊，真系嘅，要耷低头。 喂，一撚样咋嘛，喂佢都系争取紧最多人支持佢咁解咋嘛。喂，到时佢分钟同墨西哥佬系咪咬耳仔都唔定㗎，有着数咪得咯。佢为咗你支持嘅，如果墨西哥佬支持，咁我一定嘅同佢老友噶啦。本身佢嘅政策就系打鸠啲墨西哥佬噶嘛，又起围墙，又要赶走晒啲墨仔系嘛，一样啫嘛。你从政嘅人，你唔系争取最多人去支持你，你啊不断赶走你嘅支持者，你从乜捻嘢政啊？你都唔合格噶啦，嚟紧 DQ 咗佢算数啦。呢白票党而家最可恨就 DQ 唔到呢个叫做咧。呢、这个叫做朱海迪系嘛，冇佢份呢、这个呢、这个我觉得， 因为朱海迪真系嘅，真系太过令人失望。尤其嗰个说话，佢讲嗰句说话，你唔好求我啊嘛，你求啲地产商。 佢笑笑口讲， 系啊，你求地产商就唔使同你讲啦。 我求唔捻到地产商，咪求你咯。原来你同佢一捻样噶。 吓、啊，大佬，地产商冇叫你求朱海迪喎、 啊。系啊。 啊，地产商咗唔出声啫，你唔系、啊，你又调翻转，你求地产商啦、啊。喂，点样希望同埋支持你为即系我哋一般普通人去争取啊，发声啊，系咪？因为有啲嘅时候咧，你冇我讲，你同佢讲啦。 系。 我哋射博嘅速度快到无伦 ，A 字博。 系啊。 系咪先？一有时好似刘小丽，好似白痴咁，罗冠中最紧要，哎，俾我再反思下六四啊，究竟有咩意义？大佬点讲得啊？ 冇意义噶啦，反思六四冇意义噶啦。咁共产党打压你，我哋过多两年，我哋都唔记得咗，都冇意义噶。对我嚟讲，佢又冇打压我。 系啦， 喂，一样噶。其实，喂，点解人哋支持你啊？因为觉得你不公义，喺不公义嘅制度之下俾人打压啦嘛。喂，两年前雨伞运动，我哋而家觉得对我都冇不公义啊，对你不公义啫嘛，关我咩事啫？咁点解我要支持你啊？我点解捐钱俾你先得噶？喂，而家冇唔关我事嘅、啊，系咪先？所以我哋唔使支持你系啱噶。如果你同一个道理啫嘛，你觉得六四你要再反思，而家我哋喺度反思紧啦。我哋反思紧，我哋仲支唔支持你啊？同埋你呢班人啊，所有雨伞革命之后出嚟嘅冒起嘅年青人啊，我哋而家系反思紧啊嘛。好简单。 但系好多年青人而家有唔同嘅观点。不过又讲翻最新咧，因为就几分钟。最新今日有个视频就讲、是、一个马里兰大学啊嘅一个毕业 女學生華裔嘅，就係、是、喺一個咧就充滿霧霾嘅城市，咁咧就去嗰個留學大學，即係幾年前，咁佢咧就臨落飛機之前咧，即係個喺個袋度咧就攞咗個口罩出去，佢戴咗五個口罩，咁咧諗住 係一夠 啊，係都諗住驚唔夠，諗住落嚟買啦，你咪過埋嚟望買啊， 成日都買嘅。 咁一落飛機嘅時候咧，佢就戴起一個，但佢一聞。哇！呼吸到一個自由同埋燦爛嘅空氣， 新鮮， 係新鮮， 空氣好難有燦爛。 係啊，佢係咁講啊嘛。 哦，咁咁啊， 佢話 蜚語嚟 嘅。係啊，即係 又唔係蜚語嘅，比較新鮮啲嘅講法啫。 咁咧，佢咧就話好奢侈嚇，即係點解喺美國聞到嘅空氣嘅自由嘅空氣，同我喺家鄉唔同咧？因為家鄉咧從來未試過咧，佢自己嗰個城市出親門口一定要戴口罩，唔、戴口罩唔得。咁、嚟到呢度喺度生活咗幾年，今日畢業啦，即係畢業啦，口罩遠離我，我依然覺得咧喺呢度咧呼吸嘅空氣咧係一個令我覺得好自由、好奢華嘅空氣。咁啊，台下全部拍掌。跟住咧，我哋中國嘅留學生啊，同埋嗰樣嘢咧，網民就話你咁樣講係咪啊？即係傷害我哋中國人嘅感情。第二就係你唔好翻中國，你唔配做中國人。 哇！依、這個世界 想翻去嘅啫喎， 喂，根本就一世都唔會翻去啦。喂，你喺嗰度，你知唔知分分鐘呼吸道感染會死人嘅，大佬？ 最重要佢講句説話，有個網民講，你咁樣講，令到喺台下其他嘅中國留學生感到尷尬。 有咩尴尬啫？ 系咯，喂，你哋喺度留学，你哋一齐呼吸紧呢种新鲜空气噶， 应该大家都感受到系咪？ 喂，嗱，如果咁讲咧，中国留学生咧，应该喺大陆咧就带鼻嗰啲空气去到美国吸，唔好吸美国啲空气，你应该自鼻，带住个氧气筒，不过系喷住呢啲大陆嘅雾霾空气俾你吸，因为咧我惊咧佢哋会呼吸死啊？点解啊？因为咧你长期呼吸嗰啲有雾霾嘅有毒嘅空气咧，你突然间咁呼吸一啲自由。你一定身体排斥嘅，气管会排斥，你突然间会窒息而死嘅。因为咁新鲜嘅气，喂唔得噶，即系啲人咧戒烟 啊， 即系咧啲人咧食谂咗70年烟咧，全身嘅 唔食咧生肺癌， 毒唔系全身嘅血液都系尼古丁，冇错啦。一戒烟就有即刻有肺癌。 我爸爸就系咁啦， 系啦， 70几岁咳两声，唉唔好食啦，隔咗唔够半年，跟住一照，哦三期， 系 啊，半年内搞掂， 冇错。如果佢继续食就冇事噶， 系啊，所以咧， 所以中国任何一个留学生。或者中國人咧出外咧自備一啲霧霾空氣，足夠你吸咁多日嗱。你去三日，你去韓國三日，你帶個三日空氣。如果你去一個月啦，啊麻煩你每定期咧就補充喺中國咧空運揾順豐速遞，空運啲空氣。 我最怕順豐速遞佢都做假喎，屌！ 佢俾翻美國嗰啲你係嘛？咁啊慘啲啊！冇老實講，呼吸唔到祖國空氣咧，我覺得佢做人都做唔成。好陰功， 好唔愛國喎、啊，咁樣係咪先？ 好陰功啊！呼吸唔到祖國嘅空氣係嘛？咁嗱，我最後咧，我哋想講少少我哋嘅台務啊，因為咧好多網友原來係由我哋另外一個網站叫 Tuesday Road。嗰度咧就 download 嘅，咁嗰度咧因為咧其實都冇佢都冇幫再幫我哋 upload 啲節目上去嘅啦，變咗咧好多人聽唔到啊，咁佢哋咧冇睇我哋嘅 Facebook 或者咧嗰個 page， 我哋星期二得到 page 咧，每一個節目我哋咧都有嘅 YouTube link， 下低都有 MP3 link 嘅，咁其實唔係個個睇依個渠道嘅，有啲仲係入去 Tuesday Road 嗰度咧就睇緊我哋擺上去嘅，而我哋因為咧更新緊成個網站就。希望盡快咧喺下個禮拜咧可以搞好成個網站換一個新嘅，因為舊嗰個咧唔係好得啦，即係各方面都配合唔到啦。咁我哋已經揾人整緊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喺記住睇我哋嘅 Facebook， 我哋嗰個 Facebook 嘅 page 星期二得到 search 你 search 到噶啦。咁咧裡面咧一定有 MP3 link 嘅，因為有太多網友問呢個問題啊，佢哋原來全部都睇嗰個網站嘅。咁啊，嗰個網站唔得啦，係咪？咁啊，所以提醒翻大家，咁同埋咧，你可以喺 YouTube 度睇啦。當然，可能 YouTube 就出街冇咁方便睇，或者冇咁方便聽。咁你可能要 download 嗰啲 MP3 link。咁我哋亦都係加快嗰個速度，希望咧盡快可以喺香港網台擺翻我哋嘅 link 上去嚇。咁啊，大家多多包涵啦。 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就係咧，因為咧，我哋而家咧搬咗地方。 咁咧就睇下我同阿 Tony 咧夾一夾，咁咧就做呢個現場觀眾版，咁咧就應該坐到廿零卅人嘅，咁我哋定一個，咁我哋 卅人好逼喎，會唔會啊？ 呢度坐滿，淨係呢個位都25人喎。 哦，咁啊，冇。因为太多人咧就好难招呼嘅， 迷你望聚， 唔系啊，你招呼唔到嘅。 唔系，即系我而家就问你，我哋睇下边定边日，譬如二十人就二十人咁。 二十啦，我觉得 吓，咁、啊、我咧就即系搵买定啲曲奇饼啊，即系我呢度近奇华啊嘛，奇华啲 OK， 凤梨酥就 OK 嘅。 系 啊，买定啲啊，咁如果你一定咗日子喺节目讲话边日咁，咁我哋就公布咁啊，欢迎啲。現場即係觀眾啦、網友啦嚟睇我哋做錄音。 嗱，咁我有個問題咧，呢個我當時冇諗嘅問題係一個網友問嘅。咁佢就話：你哋搞呢個現場版咧，第一係咪經常搞？咁啊，第二收唔收費？ 我就諗住咧就收費，收少少啦，即係我都要買嘢招呼你。 係啦， 咁但係我哋定咗價錢。咁如果搞現場版咧，其實我哋就想每一個節目。即係喺星期二得到呢個 group 裏面出嘅節目都搞，不過咧就要同嗰啲 主持 咧夾一夾時間，通常夜晚，咁有啲錄兩次，有啲錄一次，咁有啲星期日啦，咁咧就想話各有嘅支持者，咁我咧就會同其他主持商量下，咁由佢哋發，即係佢哋公布，咁你睇個節目，你知道你哋咪幾時嚟咯？ 係，唔係因為咧嗰個問題咧，佢都講得啱。如果你個個禮拜搞，咁如果唔收錢嘅話咧，一個嗱二十個人飲你40罐汽水，每人飲2罐啫。咁你喺度成晚咁，點都飲2罐汽水啊？咁啊食你幾塊餅，咁你係咪個個都貼10零蚊出嚟咧？唔係好多錢，可能10零蚊嘅啫。咁如果你話唔收錢，咁啊你每個月貼每一集貼幾百蚊，咁你係咪日日搞咧？日日搞就貼。就要讲10000几蚊嘅咯，每一个月，咁你点样贴呢？所以你话收钱，但亦都唔能够收太多， 我 可能系咁意，即系类似茶点系咁意收少少啦，20毫、30毫收翻嗰、那个，即系收翻个成本， 收翻个阿姐， 做个清洁， 做个清洁各样咯， 系啊，因为你都要收翻少少成本啦，即系可能茶点费，好似幼稚园 系啦， 系嘛，洗手间都用几格纸巾啦，系咪？ 唔止啊，你20人去洗手间，你冲水又冲多啲，咁当然水就唔使钱嘅，咁但系你可能次次都用4-5罐啦。咁少数怕长计，嗱，如果你想长期搞嘅话咧，就冇办法唔收钱嘅。 嗯， 咁啊，亦都唔能够收得多呢度。 系啊，因为咧好多人咧成日话我联络我哋咧话，几时搞网聚啊？费事吓酒楼食饭收你几百蚊第一夹钱，不如咧就。 因为有个问题，酒楼搞网聚咧，大家其实倾唔到偈，因为咧越多人越倾唔到偈。譬如咧，你下次可能摆到30围噶，不过咧你30围你点样招呼咧？变咗每围咧讲唔到句说话，因为太辛苦。如果每围都去嗌咪讲同一番说话咧，你顶唔顺嘅。 系冇错， 搞到好似嗰啲结婚敬酒， 敬酒咁咯， 敬酒， 仲围去敬酒饮杯咁样 啊！所以我哋咧就谂住下个礼拜啦，下个礼拜下一次做节目嘅时候就公布个详情啦，我同阿Tony商量下。 大家都唔介意嘅， 即系你话俾少少钱咁样，咁啊，我哋又提供翻饮品同埋提供翻啲小食啦、零食啦，咁啊唔会好多，因为你太多嘢都顶唔上，你唔通每人3串鱼蛋啊，2串烧卖咩？咁亦都唔同系嘛？咁啊最紧要即意思就收翻回成本就算数啦， 系啊，大家开心下啦， 收翻成本啦，亦都呢啲亦都赚唔到啲咩钱，不过只系唔想 大家开心下， 大家开心下啦， 系啦，咁呢一次差唔多咯， 咁啊系啊，今日嘅节目嘅时间差唔多啦，咁啊又够钟啦，我哋咧下星期再见啦， 拜拜， 拜拜。